小天后。Hello， 大家好，恋爱小天后第二集。 好，相当 Q， 每一日都嚟一个精咁。 相当 Q 咁样，刘云你近咪少少要对正先。咁主持人就系伍刘云啦，咁又黄仁达啦，咁就大家讲下啲恋爱问题啦，教点样沟仔沟女，同埋其实系关于爱嘅一个节目嚟嘅，好有深度噶，吴家珍。咁咧，今日嘅题目系咩啊，刘云？ 系啦，今日咧就系想同大家讲下姐弟恋嘅。 姐弟恋即系。即是 女仔大过男仔， 即是白韵琴同埋谢伟俊探讨佢哋嘅个案， 系咯，又或者系啊杨千嬅同埋丁子高啦，或者之前 你美化咗件事即刻，唔系，我觉得现实啲都系白韵琴同埋啊谢伟俊比较 之前好耐之前仲有一 pair 都好经典嘅就系王菲同埋谢霆锋啦。 但系你失败告终啊嘛， 失败告终系啊， 失败告终， 即系你觉得方面。 惨痛， 其他嗰啲真系成功。 谢伟俊好成功， 暂时成功。 谢伟俊系即系姐弟恋嘅典范，我觉得。 都觉得，我都觉得系啊。 不过都系冇啦，我哋暂时，对唔住听众，我哋暂时抹去咗呢印象先。唔系即刻好难讲落去，一阵间后边嗰啲话题，你成日 picture 到佢哋两个个样咧，即刻冇晒想象，冇晒憧憬。好啦，讲翻姐弟，即系其实咧，头先我哋出现一个技术问题，我哋其实已经录过一次嘅，不过就失去咗个 file。头先喺我哋嗰个失败嘅录音入边咧。提出咗一樣嘢就係、是、其實又好奇怪嘅，就係、是、從來就有姐弟戀呢個 term， 就冇兄妹戀呢個 term。 冇錯啦， 係。咁樣咧，但係咧，即係證明咧，大家就係認同咗一，如果異性戀一對男女喺埋一齊嘅時候咧，理論上 suppose 男性係應該大過女性。 係啦，咁我諗起我哋上一次錄完第一集之後咧，跟住食飯嗰陣時候咧，咪講起話下一集錄乜嘢嘅，咁我就提出話，不如我哋錄姐弟戀啦。咁當時咧，秀慧第一個反應就係、是。洛韻你真係好中意呢啲不倫之戀， 佢直接就覺得不倫嘛， 佢係直接就係將姐弟戀撥咗入去不倫之戀呢個界別裏面。 佢係呢個節目嘅道德反道德代表嚟嘅，但係佢今日就唔會參與呢個討論。咁但係我哋探討翻嗰個點解男人要大過女人，我一路都覺得好唔合理。即係男女呢個配對咧，男人需要大過女人咧，因為男人係短命啲嘅嘛。 是啦是啦，冇錯，剛才我哋錄嗰次呢，即係都有講到呢，就係話即係假如我哋成日話有啲好感動嘅誓言啦，希望你希望雖然我哋唔能夠同年同月同日生，但係希望我哋可以同年同月同日死。咁所以呢，如果你係想同年同月同日死呢，個機會率係高啲嘅話呢，其實你應該係姐弟戀㗎喎。 係啦，即係如果我哋今集嘅目的就係話探討下姐弟戀，如果大家分析咗各個層面覺得姐弟戀係呢壇嘢有得搞嘅話呢，咁其實呢就係、是、可以嘗試下呢件事，而可以達至一個非常之浪漫嘅結果，就係你哋可以一齊死嘅咁樣。咁係咪一件好開心嘅事呢？你一諗起大家可以攬住一齊死咁樣，咁幾咁温馨呢件事咁樣。咁同埋呢仲有咧，有一個，不過咧，我又聽過有一個講法，有一個講法就係咧，其實咧，男人大過女人咧，有一個咩好處咧？就係咧嗰個咧，佢哋嗰個性需要嘅巔峰時期唔同。 男人嗱，我理解就係男人嘅性需要嘅巔峰時期應該就係十幾歲至到三十歲前啦，係咪？係 啦，係啦，係啦。唔係，冇咁講，我而家都從處巔峰，我而家狀態好好嘅，你冇一下子落閘，因為我啱三十一歲，你就話我過咗個巔峰，咁我點？邊有顏面對呢個光燈父老呢？我仲係處於巔峰期， 即係呢 三十幾歲啦，咁樣過多幾年先改呢、這個理論。 即係呢男仔呢十幾歲嗰陣時候呢，佢哋係處於即係不能控制咁樣嘅生理狀態㗎嘛，即係見到即係但係女仔就調轉㗎嘛，即係女仔好得意嘅，女仔唔係話好得意呢，佢話女仔個生理結構呢就女仔咧，如果你係從來都未試過有性即性關係咧，即或者你係一個處女啦，處到好老處女，其實佢哋可以對性係冇需要嘅，即係女仔對性嗰個需要係你一定要曾經開始過，咁咧你就會想要噶啦。咁所以 同男仔唔同嘅，男仔就係去到十幾歲咧，佢就算即係佢個生理 忽然間天啟一樣啊嘛，忽然間好似有啟示咁樣，喂你要搞嘢咯，大佬你仲唔搞？ 佢個身體就會響鐘噶啦， 佢負責播種啊嘛，即係佢個發情期開始啊嘛。 係啦，咁一般嚟講，咁女仔即係如果係所謂嘅正常嘅戀愛咧，咁可能佢第一次有即係性嘅經驗，可能係。即係十成人之後啦，成人之後，咁可能開始佢到真係對性有好即係憧憬嘅時候咧，可能佢係已經係三十幾啊，係啊，所以就以前坊間有個講法叫做咩狼虎之年咧， 係啊係啊係 啊，就係話要比較成熟啲嘅女仔，佢哋先至會對性咧係有呢、這個係係呢個，一間我都會講點解，即係點解有一啲人咧暗揀咧，其實佢對子弟戀咧都好有憧憬。 唔係嗱，呢個咧呢、這個我覺得係兩個角度去講，即係由生理嘅角度咧。如果咧你講一個性需求，大家嘅旺盛期配對咧，其實就應該子弟戀啱啲。 冇錯。 咁但係咧，因為咧喺傳統社會價值上面咧，我哋上集講咗好多關於婚外情嘅嘢，男人係比較容易出軌噶嘛。 係。 咁其實咧，男人大過女人嗰個咁嘅組合配對咧，和婚姻嚟到講咧，其實係防止男人出軌。因為男性咧，其實咧，你即係其實，如果假設你哋兩一對夫妻同年嘅話咧，咁其實因為男人個樣襟睇啲嘅，即係你唔好講上床嗰個能力嘅，即係你講出街釣異性嗰個能力咧，上咗年紀嘅男性咧，同上咗年紀嘅女性咧，可能男性係比較佔優啲，即係如果你未去到上床嗰個階段，未講到個能力比拼嘅話，淨係講呢個咁樣嘅釣魚嘅話，咁樣咧，所以咧，如果男性同女性咧係老少少嘅話，即係譬如一對夫妻，當個女性去到一個年紀，譬如 let's say 去到將近五十咁樣，佢已經失去魅力嘅時候，佢失去魅，即係一個女性佢失去咗一啲外觀上面嘅吸引力嘅時候，你嘅丈夫咪開始對於嗰個外遇嘅需求會強咗咯。咁但係如果你老公帶翻你十年嘅話，佢外遇你，當你失去魅力嘅時候咧，你老公亦都失去咗性能力啦。咁你咪啱啱好咯。你明唔明啊？嗰個配對，即係我覺得係防止出軌，即係其實嗰樣嘢係促進一夫一妻制啊。 咪先，即係你覺得？其實我唔知啊呢樣嘢，即係我冇切身嘅體驗啊，即係。嚇！男的到五十就失去咗性能力， 咪差啲咯，咁係咁應該未失去，唔係有睇下可以去到好大年紀都得嘅。 Sex and the City 好似好大個，喺度 可以去到好大。咁呢個而家現今科技咁多藥物，咁多藥物同埋咁多玩法， 有四十幾歲嘅男人同我講話，其實佢都仲有好大需要。 我諗心態上，心態即係所謂嘅眼闊肚窄咯。佢心諗好大需要，我唔係好肯定啊！唉，真係可能有啲上年紀嘅聽眾聽完好傷心，冇傷心，冇傷心，最緊要有心就得噶啦，係咪？有志者事竟成， 好重口味。我哋呢一集講埋， 好講翻嗰個子弟戀先，翻翻子弟戀。 咁、其實子弟戀嘅定義咧，咁即係我哋都要定義一下嘅，即係究竟大一年係咪子弟戀咧？大幾多年先至屬於係子弟戀咧？咁 係點計咧？ 皇上有咩特別嘅睇法？ 唔知喎，我真係問翻你。 我自己覺得差唔多五年到啦。 即係女方大過男方五年到就。稱之為子弟啦，可以。 即係佢嗰個 一年嗰啲當係同年啊嘛，其實 係啊， 同年紀啊嘛。 即係一年兩年都唔算係一個好，即係唔算一個好 significance 嘅 difference 咯。咁我諗差唔多要去到五年啊以上咧，就開始你會覺得有一個，即係有一個。 即係 at least 大家講翻同年睇嘅卡通片係唔同先啦。 係 啊，如果大家都係睇 IQ 博士咁樣，目標有差異啫，係咪？ 係啦，係啦。咁所以頭先我哋即係初初舉嗰幾 pair 嘅例子，佢哋都係五年。或以上啦，咁當然好經典嗰啲啦，即係譬如話大十年啊，或者大十五年啊呢啲咁樣，都即係呢個就係一個即係更加即係好清晰嘅子弟戀。再大啲咧，又唔係咯， 就去到母子嘅階段 啦，去到忘年 哦，嗰啲叫忘年戀， 係啦，即係如果我諗二十年以上，差唔多就叫做忘年戀咯。 嗯，邊樣浪漫啲咧？忘年定係子弟浪漫啲咧？ 嗯， 即係撇除個外貌， 撇 除視覺效果。單純喺文字嗰個描述上面， 我覺得 子弟恋浪漫啲。 子弟恋浪漫啲。OK， 好啊。咁你喂，咁首先讲边样先啊？你想分析你想讲啲分析嘅嘢先，定系讲啲挖心挖肺嘅嘢先啊？ 我心谂话咧，为咗呢一个，即系为咗呢一集咧，咁我都自己要统计过自己。究竟跌入过几多次子弟恋里面啊？ 系又嚟剖开自己做节目啦！ 我唔系好想面对呢个问题，不过因为我非要计自己做嘅。 即其实乐韵喺开麦之前就计算过自己究竟经历过几多次。 系啊，因为我系啊，如果我从来都冇试过系子弟恋嘅话，咁冇咩好讲啦，系咪？即咁咁我发觉原来我自己印象之中咧，觉得自己系成日都跌入子弟恋嘅。咁但系咧，经我即系琴日自己统计一下嘅。就發現咧，其實我即係拍過咁多次拖咧，咁原來係有35% 咧係子弟戀。 35%，屌你！你揾精算師計啊？你有冇做過？你有冇做過圓形嗰個測出嚟？嗰塊餅係嗰塊35%嗰塊餅係用咩嚟標嘅？橙色定係紅色？點計嘅35%？ 好啦，咁但係咧，我就發覺咧嚇呢35%，咁咪就係譬如假設你拍過十次拖，咁你有3.5次係嗰個大過你，咪就係35%。 唔係，我想提出呢個問題就係話，計拍十次拖嘅人根本就計唔到3.5%。你如果唔係三位數字嘅拍拖次數，你點計到35出嚟啫？ 咁梗係唔係？好啦，咁咧就嗱，咁喺嗰35% 里边咧，我发觉咧就有啲好特别嘅，即系经历啦，就经验啦，就系话咧初咧可能嗰啲咧系冇大得咁个年龄差别冇大得咁多嘅， 系 即系可能系两年啊，两年几啊咁样啦。咁随住我自己嘅年龄渐渐长大嘅时候咧，那个年龄咧就差距就开始大啦，咁样。 即系你系你喂你点解你呢个恋爱习性咁男人嘅？ 点解我都有 男人就 系 咁样噶嘛？ 系啊，我都有段时间怀疑自己点解会咁样，即系好似即系 extreme 啲讲，好似谢老四咁样啦。即系无论系几大年纪，佢个女朋友都系廿几噶嘛。 系咯，系咯，系咯。咁即系你其实你对某个年龄层嘅男性系有即系好 obsess 呢一个年纪喎。 唔系，我谂系有某一段时间咧，就系、是、有某一个年龄层嘅男仔咧，对我特别有兴趣咯。 系边个年龄层咧？ 即系譬如即系廿零岁嗰啲男仔啦，咁佢特别对嗰阵时，可能我曾经试过有一段嘅經歷咧，係即係大過10年以上嘅咁樣。 廿零歲啫，我以為你十幾歲嘅。 咁就 你知唔知有個俗語啊？ 係 溝即係十零歲嗰啲僆仔有個俗語。 係叫做戀童。 唔係啊，好似唔知叫炒芥蘭定乜嘢。 係咪？ 我聽過。 冇搞錯咗。 係啊，我聽。 炒芥蘭唔係踢波俗語。 唔係喎，唔知炒咩？好似係一種菜。我唔记得咗系乜嘢嘅，系同一种蔬菜有关嘅，我唔记得咗系乜嘢。即系因为即系有如果即系笑翻转，如果追一啲年纪大嘅女性叫煲老牛啊嘛。另外有一个反方向， 死佬咪俾人煲老牛啊？ 唔系逆向嗰个操作系有个蔬菜嘅术语，我唔记得咗系乜嘢。大家网友如果查到可以通知翻我哋。 哦， 系啦，咁样你继续讲 系咁系啦。咁我就话即系可能咧，所以对有时我睇讨论区或者睇到啲报纸嘅新闻咧，都会有咁嘅情形出现。譬如30几岁嘅女士咧，可能佢会个男朋友系廿几岁啊，咁样咯。咁我觉得咧喺呢一个咁样嘅即系关系，即系呢一个咁嘅年龄咧，系最容易发生子弟恋嘅。因为其实30几岁嘅女仔咧，又唔系年纪咁大啦。 系睇上去可以廿几岁。 系啦，咁跟住20几岁嘅男仔睇上嚟又唔系咁细。 系啊，系啊，系啊，有好多男仔老定先噶。 系啦，咁所以咧喺外貌上面咧，其实佢哋。并唔系话有好即系好唔配衬嘅情形出现咯，咁因为咁样咧，而好似就好容易就开始咗一段即系子弟恋咧，佢哋最初嘅时候可能都会觉得系即系同平常嘅恋爱冇咩好大嘅分别咯，咁或者甚至于咧喺女仔嘅角度嚟讲咧，佢有时都会憧憬一啲子弟恋。 点解咧？我想问。 系啦，咁譬如可能系你会觉得系一个你青春嘅延续咯。即系譬如 阳光柠檬茶， 系啦，即系譬如话你10几岁嗰次系阳光柠檬茶，20几岁都系阳光柠檬茶嘅，你谂住到30几岁都冇乜可能再阳光柠檬茶，点知真系走一个阳光柠檬茶嘅男仔出嚟，咁你咪可以再一路延续呢、這、一个即系对青春嘅一个延续，尤其是而家嘅即系而家嘅人啦，即系无论系男仔或者女仔都好啦，其实佢嗰、那个 即係對青春嗰、那個嗰、那個留戀啊，係會強過以前好多嘅。 你講呢個時代嘅人係 啦 係 啦， 點解咧？ 嗱，譬如話而家好多女仔都唔會覺得佢需要要生好多個小朋友啊，或者佢哋永遠都想留喺一個小女孩嗰個狀態裏邊啊。 嗯。 咁咧就變咗有一啲嘢咧已經唔係 must do 噶啦，即係譬如話我已經冇咗 係 啦，冇咗話30歲之前一定要結婚啊，或者一定要生幾個啊咁樣。當冇咗呢一啲 must do 嘅時候咧，咁其實點解咁青春梗係即係青春個吸引力梗係大啲噶啦，青春嘅吸引力應該係大過年老嘅吸引力噶嘛。 照計係嘅，唔計身家嘅話。 係咯，咁所以咧，對於青春個延續同埋想重温青春個感覺咧，咁對一啲女仔佢心底嚟講，其實佢都會憧憬一個即係子弟戀。同埋呢，如果你係已經係30幾歲，然後有一個即係20出頭嘅男仔對你仰慕，其實對你嚟講都係好大嘅即係自我膨脹嚟㗎嘛。 即係認同㗎嘛，即係得到即係咦我仲得喎，我即係出嚟。 要好得先得喎。 仲可以出嚟擺喎。 仲要係好得你先會有一個即係即係咁後生嘅男仔佢會對你仰慕啊，或者係即係佢會對你係囉，即係當你係一個小朋友咁樣去小妹妹咁樣去看待咁樣囉。咁所以呢一個對即係對好多即係女仔嚟講呢，其實佢個心底都會其實對即係對子弟戀有一種咁樣嘅憧憬囉。當然啦，即係當然你都即係你講出嚟嗰時候，即係女仔人人都係想乜都要㗎啦，係咪先？我又要青春，當然我又要希望有好嘅生活啊，各樣嘢咁啦。咁呢個依家我哋再講，即係子弟戀嘅，即係可能有啲乜嘢問題會或者 issues 會走出嚟咁樣啦。 但我覺得咧係其實我都明白點解，即係譬如 let's say 即係30 something 嘅女性會同20出頭嘅男性係比較容易攤著咧，我明白嗰樣嘢，因為咧其實即係你女性對戀愛嗰個浪漫啊、熱情嗰、那個要求梗係多啲嘅啦，即係你梗係希望 passion 多啲，比較浪漫多啲。咁但係男人嘅浪漫喺25歲就嚴峻嘅啦嘛， 咁大鑊， 即係喂浪漫咩為之浪漫啫？浪漫即係浪漫呢個字點解啫？浪漫其實就係講緊一啲你會去做一啲冇乜回報或者係比較撕裂嘅嘢，只不過為咗即係你可以投入好多付出，然之後換來一剎那嘅歡愉咁樣。即係例如我哋上集咁講啦，喺沙灘買啲嘢啦，咁樣去到最極端就買條絲啦，即係買啲嘢咁樣。咁你呢個係其實係好需要耐心、耐性，同埋你會肯去為對方好肯去做，然之後博對方一笑咁樣，跟住然之後對方可能女性都係話低能咁樣，係咪先？低能咁樣，咁你呢啲係20幾歲先會做嘅啫。喂，男人越大係越冇耐性㗎嘛。 或者係咯，巧用盡咗咯。 係啊，同埋覺得我做過啦咁樣，即係有男人成日都覺得有啲嘢一生人做一次。咁如果去翻同年齡嘅交往對象，佢未必會咁樣做呢啲嘢俾你。咁但係你如果遇到20幾歲嘅對象，佢可能會多啲精力去做呢啲嘢。 係啊，所以呢個咪就係青春，即係青春嘅延續或者係青春嘅重温咯。係啦，即係你可以再即係不停咁樣 repeat 嗰陣時，可能只係10幾歲、20零初嗰陣時會經歷過嘅，即係一啲你覺得會好感動你嘅經驗啊咁樣。咁呢個都係一個即係一個即係憧憬啦。同埋頭先有講咯，即係其實即係你都會憧憬同一個後生啲嘅男仔，即係嘅性生活係會即係 性生活，即係佢滿足到你嘅太激情啲。 係啊，即係激情。 但係技術差啲喎，會唔會？ 會啦，嗱呢個一間就講，你做咩咁係穿咗我一間想講嘅嘢？ 啊！我為了顯示自己嘅優越性，梗係要矮化啲年青人咯。好，慢慢先講，你唔好講啲咁太過深入嘅嘢先。好啦，即係喺性方面，佢會比較 即係一種憧憬嚟嘅，即係佢都係啊，都會憧憬。其實可能雙方都有咁嘅憧憬，可能女仔會憧憬，即係呢一個男朋友，佢係會激啲啦，各樣嘢都 投擒啲啦。 係啊，即係。 系咯，放啲啊咁样啦。咁同埋成件事个感觉上都系觉得型啲啦，破格啲啊。即系无论系即系， 你讲沟靓仔，沟靓仔型啲， 系啊， 点解会型啊？ 同埋即系有一种即系我行我素嘅嗰种，即系嗰种咁样嘅， 哦， 即系不畏世俗眼光，我行我素嘅嗰一种咁样 嘅。我明啊，即系懒系公司 annual dinner 咁样偷个靓仔出嚟咁样，好有威咁样。点解先原来个个同事都系咁？ 即都系呢啲都系即系女仔会佢会觉得即系姐弟恋有一个即系有一个吸引嘅地方，同埋可能你见到同龄嘅朋友啊，佢个老公已经系即系岁月摧残啊，或者系点样啊？哇！我唔同，我拖一件出嚟，仲要系好似大学读大学嗰阵时候嘅男朋友咁样， 嗯， 即系嗰种感觉系咪好有嗰种即系自我嘅满足感？ 喂，但系你会唔会有时又会嫌靓仔穷咧？ 诶，嗰你成日都系讲咗，我谂住下次先讲。 咁下次先讲，唔好讲呢样嘢。唔系，咁我又想问另一个问题，即系我哋都讲少少一啲技术上嘅嘢。喂，靓仔系咪易沟啲嘅咧？ 你讲女仔系咪沟男仔？ 系啊，靓仔系咪易上手啲啊？ 我自己即系我自己嘅经验咧，就系通常啲靓仔好中意沟，即系有啲靓仔好中意沟大个嘅女仔。 哦， 系啊，就。调转头唔系话个女仔去沟嗰个男仔咯， 即系其实女性好容易会面对到个处境就系 有 啲靓仔 approach， 而且咧嗰啲靓仔有一种特性噶，佢好中意称自己嘅即系嘅女朋友做我女人噶嘛，你嗰时阿谢霆锋都系咁样叫阿王菲。系啊， 跟住咧， 所以你会 OK 型嘅 ，OK 型嘅， 即系佢会 我女人呢样嘢 OK 型。 系啊，即系佢会系一种即系藉住我沟到一个比我年纪大成熟，但系当然系见得人嘅女朋友啦，去即系去。即系去显示佢自己啊，系唔系靓仔咯？ 嗯， 即系显示佢自己同一般同龄嘅男仔系唔同嘅。 嗯，谢伟俊都呢个心态，我谂佢都系咁谂。 因为嗰阵时候啦，谢霆锋都系会咁样讲话啊，即系叫称王菲啊，王菲都个天后啦，系咪？即系佢称呼佢做我女人啊嘛。 吓，但系呢个例子太 extreme 啦。 我时个男朋友都系咁噶。 系嘛？ 系啊， 都会拖你出嚟。 佢真系同佢嗰啲 即系拖你翻去新发中学咁样，新发书院话俾我女人呢，這个。 佢真系讲话你我女人啊咁样。 我女人，你架车泊咗喺边咁样？佢问你泊好架车未咁样？ 所以咧，当佢咧咁样， 我去小食部买啲嘢先。 当佢咁样讲嘅时候，初来我都有啲打个突嘅，即系我从来都冇试过有人同人哋讲，即系同我啲朋友，即系男朋友同其他佢嘅朋友讲话我女人咁样。 呢，這个我女人咁样。 系啊，但系即系，但系佢讲嘅时候嗰种，即系嗰种骄傲啊。 吓，俾杯阔喷出嚟唔该咁样，有冇咁样？ 嗰种骄傲，即系你可以睇到咧，有一类嘅男仔咧，佢系特别喜欢咧，系即系大过自己嘅。當然要見得人的女仔 啦，係咁叻，幾乎我哋無論呢，這個 呢個 需要講，無論係任何嘅題目講緊乜嘢嘅關係，講到尾都係梗係要靚啦咁樣。謝偉俊都係諗呢樣嘢啫嘛。咁但係我都覺得有滿足感嘅。 你講係男仔 喺男性角度，姐弟戀呢件事係有滿足感嘅。孤物論會唔會長久發展咧？即係喺發展戀情嘅時候，未必會諗， 嗯。 但係有首先有一個越級挑戰嘅感受啦。係 啊， 這個我覺得嗰個心態係由中學時代遺留落嚟嘅。 即係中學嗰時候已經鍾意係即係溝師姐。 喂，其實好理所當然喎，啊。你知道男性係好早發情噶嘛？其實。佢， 嗯， 初中就已經發情㗎喇嘛，其實。咁， 嗯嗯， 但係你初中嘅時候，你即係你中一中二，你側邊嘅你會覺得譬如你中學啦，中學個鋪好大㗎嘛，其實好， 嗯， 多戀情都係發生喺中學㗎嘛。係 呀係呀。 咁你中學鋪咁大嘅時候，你嗰個鋪唔係淨限於你班房㗎嘛，係限於成間學校。咁比較標誌嘅女生梗係大你兩三年級㗎。 嗯哼， 咁好合理㗎喎，哦，即係尤其是你喺細個嘅時候直入你心入面，你幼年你嘅憧憬對象係你嘅師姐咁樣。 或者 Miss 啊嘛。 Miss 啊，太 AV 啦呢個諗法又。Miss， 靚嘅 Miss， 我唔知啦，我都未遇過靚嘅 Miss， 咁樣。 即係陰公。 咁樣咁係啦，可能 Miss 啦咁樣。咁咁然之後呢樣嘢係會遺留咗喺心入面㗎嘛， 嗯， 到開始即係你當然你初中生好難去追到一個預科生啦，可能，嗯，即係你中一好難追到個中七㗎啦咁樣。咁但係到你 出咗嚟社會，你廿幾歲追佢三十零歲嘅，又其實又變相容易咗喎。 係啊，一定係。 係啊，咁所以嗰陣我覺得會有嗰個憧憬喺度咯，會想咁樣做咯。 同埋即係阿達之前都有講過話咧，即係好似我哋把姐大人嗰集講過嘅，即係其實細嘅靚妹咧，其實有時係唔係咁討人喜歡噶嘛，即係。 是的是的是的。 即是譬如说。 看看什么年代呢，不同年代的。 是的。咁有时一些男仔呢，譬如他是二十几岁这样啦，可能他会觉得即是倾到偈的异性呢，可能是都比他大一点点的。 都是的。是的， 这个都会是一个即是促成一个即是为什么会经常即呢个年纪嘅男女都会经常会产生咗呢个姐弟恋。 咪同埋有一样嘢呢，就係、是、呢廿零岁嘅廿几岁嘅男性呢、 嗯、 其实即係你廿三四岁啦，我当你廿四至即二十头至廿五六咁样啦。二十头至廿五六嘅男性，即係普遍而家香港社会处于咩状况呢，你可能如果假设你有大学，可能啱啱毕业。 係啦。 咁你啱啱畢業出到嚟社會，咁你可能做緊一份唔係好如意嘅工咁樣，呢、這個社會上大部分人做緊都係一份唔如意嘅工㗎啦，冇乜人一出嚟就做到如意嘅工㗎，即係除咗富二代之外，除咗李澤楷一出嚟就做一份佢不過佢都唔係好如意嘅，都覺得佢自己覺得都未一展抱負。咁、你做緊一份咁嘅工作嘅時候，你面對好多前途嘅困擾啦，同埋就係好多人覺得，即係你啱啱投身職場嘅時候咧，喺職場上，職場係好多老屎忽噶嘛，老屎忽係會成日對你打壓啊，覺得你，你而家僆仔係咁啦咁樣，咁又啱啱開始要去面對家庭嘅一啲期望啦，即係做嘢做成點啊，分擔屋企嘅支出，好大壓力嘅，其實僆仔係呢個年紀係一個好啱啱最迷茫、最大壓力，而佢嗰個年紀最大嘅本錢就係青春。 嗯哼， 咁其实但系冇乜人会欣赏你青春噶嘛，你知唔知啊？即系青春呢样嘢系唔系得到社会上好大嘅赞颂嘅嘛？除咗喺姐姐面前，姐姐就最欣赏你青春啦。你明唔明啊？嗰样嘢忽然间觉得自己发光发热啊！真系啊！即系你忽然间你遇到一个三十岁嘅同事，你就讲喂，我二十二岁咁样，咁我点捻样啫？你讲我哋把捻啊？做乜嘢？讲俾我听做乜嘢？喂，姐姐唔同喎、啊，吓唔系啊嘛？你唔似、啊，讲嘢咁成熟嘅咁样。 系啊，原来你咁细个噶。 系啊，原来你咁细个噶咁样。 哎 呀，系喂，跟住即刻就好开心啊！哎，边系啊？你咁样，哎系，哎嚟嗌到杯 foot punch 俾佢，好高兴咁样咯。 咁所以咧，其实即系，所以呢、這个呢一个咁样嘅环境咧，即系都会。造就尤其是係好早出嚟做嘢嘅男仔啦，即係比較即係早就要，即係好似阿達話齋，即係比較早就要面對現實嘅男仔咧，可能佢就會即係對即係對一個姐姐，佢會嗰、那個好感會大好多咯，同埋佢會亦都會夠膽去即係去溝啊， 係 啊，即係佢要夠膽去溝，同埋佢會都會即係夠膽進取啲去達成呢個關係。 係，好啦，喂，分析完啦，講下你啲經歷先。 咦，使唔使下一次講？ 下一次啊，好啦，咁下一次先講啦。我哋下一次繼續講下樂韻佢自己嘅子弟戀經歷。 好。好啦，第二節戀愛小天后。 咁啊，講下咩先啦？都係你頭先話你整咗個嗰、那個圓形嗰個 chart 啊嘛，計算過自己嗰個拍拖比率有 35.5% 就係子弟戀啊嘛。 係啊，不過我計埋嗰啲即係細我同年細，即係年頭年尾我都計埋啦，即係真係細過我。 咁呢個調查報告首先就反映咗其實子弟戀都 OK 普遍啦。 普遍嘅，其實我身邊有好多朋友都係嘅。 咁你有咩經歷分享啊？喺入邊？ 其實咧即係我講不如係嗰啲好 significant 嘅，即係大，譬如大五年或者以上或者十年嗰啲咧，咁通常。即係都會遇到一啲，即係你相處落去嗰時候咧，你會遇到一啲問題咧，係你之前冇諗過會遇到嘅。 係。 係咁，所有嘅戀愛開頭都係美好㗎啦。 係。 如果唔係都唔會開始啦，即係唔會話好入啊，好爛啊，都夾硬開始㗎嘛。咁開始得，其實你都係覺得好嘅，即係你先會開始啦咁。咁但係喺即係我好有個好深嘅一個印象啦，即係好深嘅一個。感受咧就係、是、即係當我同一個細我好多，即係我講緊係十年或者以上嘅男仔一齊嘅時候咧，我曾經一度咧係有一個好大嘅猶豫 hesitation， 係因為咧 并不是因为他穷过我啊，或者是他穷过我都是一个原因，一个犹豫啦。但是呢个都未，即系呢个都未系一个最大嘅犹豫。最大嘅犹豫就是咧，我突然之间发现咧，有样嘢都几得人惊嘅。嗰得人惊在就系咧，佢啱啱正值经历咧系一个即系好唔二十几岁啊，十几岁、二十几岁初嘅时候咧，你系会好迷茫噶嘛？ 系 系啦，即系你会系对好多嘢都好迷茫，你唔知道自己系边个啊，你行边条路啊，你唔知道自己想成为一个咩人，即系你会经过一段好迷茫嘅时间。呢段迷茫嘅时间咧，可能系要系好多年咧，先至你会走过嘅，甚至咧、即系 technically 嚟讲，可能你要过三十岁。你先至会开始找到自己是怎样。好啦，咁你就会觉得我好不容易走过咗，我好不容易走过咗呢段好迷茫嘅阶段，好不容易我开始享受到我长大呀成熟咗少少嘅时候嘅嗰种乐趣嘅时候呢，然后你身边嗰个人佢先啱啱开始要起步经历呢段迷茫喎，咁你咪要陪佢行多次囉。咁你咪要目睹佢好迷茫啊，有啲不知所谓啊，或者係即係嗰啲你觉得 唔識焦头啊未去到咁細呀，唔好意思打岔咗回归返个正题。 或者只有一个好核突嘅头嚟，佢认咗自己好型。 係唔識买西装啊啲咁。 即係呢佢有好多佢各样嘅什么家庭啊、工作啊、事业啊、外形啊、性生活啊，各样嘢，佢都要经过一段好迷茫嘅时候，你以为你过晒啦、 啊， 但系因为你认真同佢恋爱嘅时候，你就要陪佢行多一次、 啊， 咁、啊、你即系你会觉得哇，我咁辛苦先至过咗，我又要陪你行多次， 嗰样嘢唔会引发你母性嘅咩？ 死咯，我冇添。 你冇，即系唔会，有时候会咁噶嘛，有时候反而会引发咗嗰个母性，就系、是、话去 take care 多啲呢、這个呢、這个即系 this boy 啊，系啊，咁样。 所以有時你會在一些討論區裡聽到人家說、我跟一個小過我的男仔拍拖，譬如四七年這樣、但是死了我很害怕我好像要湊仔，但是我其實覺得其實他即是這個女仔，她不是真的要湊仔，其實就是這個咯，即是這一種我剛才說的種，即是你要陪她經歷多一次一些很迷茫，你過了之後你就會覺得其實這些東西不是咁艰难複雜嘅一件事啦，即係譬如話你過咗會考之後，你唔會覺得其實諗返轉頭會考都唔係咁得人驚嘅事啫，咁你考緊嗰時梗係覺得好痛苦㗎啦，咁咁你喺側邊你就會好想同佢講話，其實唔係咁， 即係其實喺溝通上面會喺呢啲位出現鴻溝㗎嘛，即係你好想話俾佢聽，屌嗰啲嘢冇乜嘢啫。 係啦，咁但係唔係噶嘛？即係每個人都係一定要自己親身行一次，佢先至會行得過噶嘛、 嗯。 就算你想話俾佢聽有捷徑啊，或者你想話俾佢聽，其實呢個會係你一個目標啊，或者你行呢個方向咧，都係唔得嘅。你佢都係要亂衝亂撞啊，佢都係要兜圈啊。你見到佢兜圈就係最辛苦咯。即係就係正如點解啲媽咪會同啲仔女會有代溝咧？啲媽咪成日都會覺得嗱，我幫你揾嘅呢條路係最好噶啦。咁、阿仔嘅唔係噶啦，阿仔嘅要自己行過，佢、要跌過要成，佢先知道哦，或者阿媽嗰條路係好，或者阿媽嗰條路唔係真係咁好啊咁。咁所以當時 咁啊係啊，咁啊 即係當時我就會即係有一個我最大嘅猶豫就係咁咯，即係覺得。 等於我成日都講我阿媽成日喺我細個嘅時候教訓我嘛。 嗯。 我成日細個成日去摩士公園嗰啲石屎場嗰啲踢波啊嘛。 嗯。 嗰陣覺得自己係可以朝呢個方向發展嘅嘛。咁跟住之後，跟住我屋企，我老母成日都同我講：，如果你唔好成日困埋，唔係我老母冇講粗口，我老母話。你冇成日群埋呢啲咩人啦、啊，冇用噶嗰啲咁樣。 係啦係啦。 呢句說話對我今時今日嚟講真係好深刻。嗰班友全部都冇用嘅，識人就要識啲叻。成個球隊十一個人冇一個喺事業上可以今日可以即係黐下金康啊、大契啊，我全部都冇。但係成班窮鬼群埋踢波啊，即係踢波就係聚集最多窮。咪個題外話岔開咗。係 啦。 你繼續講翻主題。 其實呢個我就係話，即係嗰一刻，譬如話佢可能嗰個你女仔已經係佢穩定咗自己一條路啦，或者係比較明確啲自己一條路，但係嗰個身邊嗰人咧，佢可能淨係為咗呢份工係10,000蚊啊，嗰份工係11,500蚊，我應該係留喺10,000蚊嗰份工，定係11,500蚊嗰份工？ 你好想同佢講算罷啦，綠絲帶。 咪又谂系咁啊，反正 系咯，即系或者佢会觉得每个 系啊， 即系每个月一万 做嘢最紧要个 pantry 个雪柜够唔够大，谂埋呢咁嘅嘢系 啦。即系系啦，即系你会觉得好细，你佢系对你嚟讲已经好细埃嘅嘢，但系对佢嚟讲系天咁大嘅一件事咁样，每一件事都系咁，即系佢工作又系咁样啦，跟住佢嘅即系佢可能同朋友嘅相处又系咁啦，你会觉得佢同朋友嘅相处咁幼稚嘅，即系。即係可能仲係講緊星期六去邊個人嘅屋企嗰度搞啲咩活動啊嗰樣嘢，即係呢啲仲係好或者為咗呢啲嘢都可能搞得好複雜啊咁樣，咁你會覺得哇，即係你自己做嘢都做咗十年八年啦，仲喺度。 喂，但係呢啲嘢一體兩面嘅喎，即係等於我哋第一次講嗰件事點解吸引？ 係啦 ，exactly 就係 exactly 就係你想去經歷多一次嗰個青春。 係啦，即係當你自己開心嘅時候、就是，就係譬如話，我最深嘅印象就係話，嗰、那個男仔佢即係 weekend 嗰時候會去踢波。然后咧，佢就会话：，你嚟睇我踢波啦，咁样。咁我好啦，我嚟睇佢踢波啦，咁样。当我去到嗰个球场啊，即系非常之晒嗰个球场啊，睇佢踢波嘅时候，我突然之间有一个，即系有一个好深嘅醒觉。哇！我好多年都冇去睇过男仔踢波， 同埋大镬啦，唔捻几搽防晒添。 即系呢个就系、是，哇！真系好阳光柠檬茶，大佬。 早知唔化呢个妆啦，屌！ 我仲化咗一个妆，即系我可能上昼翻紧工噶嘛，即系我可能化咗个妆，跟住就去到个球场度睇佢踢波，跟住你会觉得，哇！我竟然会做啲咁嘅事，我企喺度睇人。 我真系好子弟恋，因为咧会去球场踢波咧。一系咧，你嗰位 好细个就 一系就好细个， 真系好细个。 一系咧就去到港大中大校长咁大噶嘛， 就系好细个，即系好细个，佢哋仲会系即系踢波对佢哋嚟讲系好紧要嘅事，同埋对佢嚟讲女朋友去睇踢波系好紧要嘅一件事。 系跑得好 Q 快俾你睇噶嘛， 系啊， 过两个俾你睇啊，喺你面前炒到落地 啊， 大髀流晒血嗰啲咁样， 真系炒芥兰。我觉得呢个先系，即系嗰阵时候，即系呢个就系其中一个，你会觉得哇，自己真系好青春，因为我印象之中，好似大学都已经冇睇男仔打波啦。 嗯， 即系咧，仲即系喺球场睇男仔打波，喺我自己写嘅小说里边都系啲 好台湾剧嗰啲， 十几岁嗰啲先至系会喺学校嗰个 balcony 嗰度望住啲男仔打篮球啊。 系啊，好似咩零秒出手嗰啲咁样。 系啦，咁即系呢啲咪吸引嘅地方咯，即系你会觉得哇，呢啲咪就系、是、哇，我仲系咁青春啊咁样。 第一次就真系过瘾啊！ 系啊， 个礼拜都踢，唔系啩？真系咁捻好玩。 跟住你又发觉，其实又唔系踢得好劲啊！ 你咁耐都唔入球嘅， 其实都渣渣地。咁但系你喺隔篱又要做住好仰慕佢同埋欢呼咁样啦，即系譬如佢踢唔到，我哋都要，即系都要话佢哇劲啊，好波。嗰啲戏都要搞咁啊，系咪先？即系你都唔可以个心，其实觉得咦？咁樣 其實呢集，其實我想講呢集係有阿秀慧係一路坐喺度嘅，佢唔知點解，佢又話唔參與到啦。你又喺度笑得唔開心，有咩冇笑？頭先講嗰啲嘢一定要冇笑。你講下你有咩冇笑啫，秀慧？ 喂，係啊，我喺度嘅，其實 有咩冇有咩冇笑？ 因為佢話佢冇姊弟戀經驗，所以唔講。 有咩冇笑啫？ 我想講咧，即係低温姊弟戀嗰時候都諗到係咁噶啦。即係如果唔係點解？點解我搵男朋友唔可以搵咁細個就知道點解、啊？ 即係你拍曬 咩啊？ 好拍曬， 唔係好拍，好拍臭仔啊！ 同陽光玩遊戲喎、 啊。即係其實男人咧，你要去大已經好難噶啦。即係你其實你 要佢大好難，好鹹濕。 唔係，即係年紀 你意思要大，意思要成長係嘛？ 熟啲嘅好難噶。最重要咧，仲要揾一個年紀細嘅，即係你揾個年紀大嘅，都唔包保佢係成熟嘅啦，已經。仲要揾個年紀細嘅，即係包保佢唔成熟咯，就係。 所以好多男仔咧，其實佢都會覺得自己係俾人，即係佢自己會覺得自己係成熟嘅。即係我意思係好多即係 男人細細個就覺得自己成熟㗎啦。 係啦，佢就會即係佢對自己好有信心，覺得我好成熟㗎，我係即係我唔係好似同齡嘅男仔咁樣咁傻啲龍蟲。其實秀慧。 講嘅嘢某程度上都係啱嘅。 唔係，但係呢啲嘢又係頭先個問題，一體兩面㗎嘛嗰樣嘢。即係成熟有成熟吸引嘅地方，但係有時你覺得係 charm 就係因為佢 silly 㗎嘛。 冇錯。 有時點解你會覺得係吸引呢，就係點解佢會做啲咁低能嘅嘢啊咁樣。你會覺得好甜啊咁樣。佢咁樣即係無語咁樣跑過嚟咁樣用件大褸收埋把遮，驚滴濕把遮，跟住之後攞把遮俾你，我驚你揼濕㗎嘛嗰啲咁樣呢。 跟住佢又唔會病喎。 係啦。係啦。 跟住佢又唔會病。係啦，咁但係樣樣都係一體兩面，即係好似頭先上一節呢阿大有講嗰、那個，即係你怕唔怕同佢捱窮又係一樣㗎。即係我有一個好一個親身經歷啦，都幾特 別。杏花頭 唔係杏花頭，嗰個有錢嘅， 嗰個有錢嘅， 嗰個孤寒。 係啦，咁咧就係、是、咁，那個男仔就係一個普通嘅小白領咁樣啦。咁佢一個月可能係 小白年定小白領啊？ 小白領， 小白領 係啦。咁咧佢就即係可能一個月係揾10,000蚊咁樣啦。咁跟住佢都幾即係都幾。捉襟見肘咁樣啦，即係生活上面。咁同埋佢都會覺得佢個經濟條件同我好似有一段距離咁樣啦。咁所以呢佢就話佢一定要儲錢。係啦，咁跟住呢佢就咁儲錢點儲呢，咁梗係平時慳啲使啦咁樣。咁但係拍拖都會有好多使費㗎嘛。咁所以呢就有一次我為咗鼓勵佢都儲錢啦。咁我就話好啦，唔緊要啦，我哋就去食大家樂嘅叉燒飯。咁點知咧？佢又要請我喎。咁但其實原來佢已經好窮啦，即係可能銀行得翻幾百蚊咁樣。咁跟住佢就話咁我就俾我發現咗。咁我話唔緊要啦。咁我哋一碟叉燒飯兩個人食啦，係咪好浪漫咧？一碟叉燒飯兩個人吃， 我真係想象唔到你 真係好浪漫， 真 係即係一碟叉燒飯兩個人食。咁我為咗 真 係 好浪漫， 呢啲就係可以唔通嘅， 好浪漫風暴嘅呢件事，係 咁跟住咧， 即係你令我聯想起《浪漫風暴》入面阿郭富城揸住個電單車入課室送蛋撻嗰場戲，係浪漫到咁樣嘅地步。 咁跟住咧就真係買咗碟叉燒飯啦，可能20多蚊啦嗰陣時，咁就我兩個人就一碟咁兩個人食咯。咁好似件事好浪漫咁，但係我想講 其實真係好撚肚餓啊！ 我個心底咧，我個心底嗰一刻咧，其實係有啲唔係好憤氣嘅，即係覺得其實點解我要同佢兩個人食一碟叉燒飯咧？唔通？即是我明明是有钱自己吃一碟叉烧饭，我为什么要跟他两个人吃一碟叉烧饭这么不饱呢？等等，其实我是可以， 这么穷啊， 不是，我其实我是可以请他吃一碟叉烧饭的，是 OK 的。 但他不得嘛。 但是我又不想伤害他的自尊心嘛，我不想伤害他的尊严嘛。 你有没有怀疑过其实他是想你即 係，係咪想考驗你啊？ 其實想考驗你， 係 咪有包養佢嘅心？ 你唔夠愛佢咯。 我又唔想包養佢，咁跟住咧，咁我一路食嗰個叉燒飯。 唔係，我覺得唔係考驗你，唔係即係唔係試下你睇下你會唔會出錢包養佢，而係即係考驗下，喂，你可唔可以咁樣先？即係咁樣都係生活嚟㗎，你唔可以，你即係你唔能夠否認呢個唔係一個生活。 佢考驗我定係我？ 佢考驗緊 你。佢考驗我。 即係喺度覺得，喂，你可唔可以咁樣同我一齊過先？可唔可以窮有窮過先？我睇電視嘅啲人成日話得嘅，你得唔得先？ 唔係啊，你明唔明啊？女仔嘅諗法就係、是，喂，我唔介意同你 share 啊嘛，個問題係，咁點解要我咁窮啫？即係我咪拎錢出嚟同你 share 咯，有乜所謂啫？ 即係嗰一刻，我其實即係叉燒飯只係20多蚊啫。 即係你寧願包養都唔要食一碟叉燒飯。你的意思 咁可能嗰一日咁啱就係我做完嘢好肚餓啦，又或者係我覺得即係你知大家落餐飯又唔係好大碟啦，咁跟住即係一人食得幾嚿叉燒咁樣，咁我個心就覺得點解我唔好唔憤氣？點解我明明 喂咁我調翻轉頭問喎，嗱你而家有一個咁樣嘅感覺咯， 係啊嗰日 即係覺得唔嗰一刻啦，唔係好憤咁講。調翻轉頭，如果男仔問你，喂樂韻。喂，我得翻幾嚿水喎，喂，不如你請我去半島食個飯啦，咁樣，即係佢咁樣同你講咧。 嗯，咁我梗係唔會啦。 你又覺得唔得啊嘛，係咪？其實即係嗰樣嘢又唔係，即係佢攤大手揾問你攞，你又覺得唔得啊嘛。係 啊 係 啊 係。係咪先？你又中意有骨氣啊？ 係啦，冇錯 ，exactly 係啦，即係唔係。佢如果佢好窮，跟住佢就擺個勢出嚟話我要食軟飯咁樣啦。咁呢個就唔關年齡大細嘅問題啦。即係本身嗰個人，如果就算係大過你，佢好窮，即係你愛佢，咁你都會同佢一齊捱窮咯。即係呢個就已經唔係姐弟戀嘅問題，呢個就係即係你有個男人佢係諗住食軟飯嘅，你會唔會都仲愛佢啫？咁呢個就唔會啦。即係你唔會係愛上一個食軟飯嘅，除非佢有其他隱藏嘅優點。 即係其實我問。 因为婆罗那有个亲戚有份遗嘱啊嘛，四十岁先攞得 嘅。佢有啲有兵权嘅， 有个隐藏嘅优点嘅啫。如果唔系， 唔系，但系有一种食软饭咁样噶嘛，有一种叫艺术食艺术软饭噶嘛。 即系佢系艺术家，所以就食软饭。 系咯，因为艺术软饭你接唔接受？佢未必开口问你攞。 我同佢艺术先啊，我都可以好艺术，我嘅自己系艺术先。 你照顾咗自己艺术先都唔照顾你嗰啲， 有艺术照顾我即刻。 喂，好多人都系咁噶，即系好多著名嘅artist, 成功嘅 整个 artist 都系靠老婆养咗好长嘅时间。 系啊，譬如李安导演啦，系啊，李安导演。 咁喂，呢啲咁得唔得咧？咁艺术软饭得唔得咧？ 咁如果我相信佢太太一定睇到李安有好大嘅才华，先至会咁样支持佢。同、埋我谂。我得好窮，我哋去半島食一餐，同埋我想拍一套好好嘅電影，想我喺屋企捱窮係唔同咯。 係喎、 啊，係咪先？ 係喎、 啊，係、啊、 但你又唔得啊！但你食叉燒飯嗰陣，始終係到底意難平、啊。 係啦、啊，點解我到底意難平呢？就係、是、我覺得其實佢即係佢嗰萬零蚊嘅一萬蚊嘅人工咧，其實係不至於搞到要兩個人食一碟叉燒飯嘅。咁、其實係佢理財嘅問題嘅啫、即係。一萬蚊咁都唔話多唔多啦，咁話少唔少都唔需要搞到話，即係兩個人食一碟叉燒飯咯。咁其實猛嘅就係猛佢，即係佢自己嘅即係理財嘅唔成熟咯。咁跟住佢就我，因為我要同就係嗰啲咯，即係佢好迷茫，佢要行過嗰一段路，我過曬啦。咁我以前都會有即係唔夠錢食飯嘅時間，我過咗啦。咁因為我又識一個咁細嘅男朋友，我要同佢再過多一次我曾經自己行過嘅，即係一啲好冤枉嘅路咁樣咯。 嗯， 系啊，咁呢个都系，即系呢个都系，即系一个大银嘅两边咁样咯，系、啊，咁讲翻系几搞笑嘅，即系叉烧饭呢件事，但系我呢个对于呢一个嘅感觉我好深咯，系啊，即系好深，就系、是、就算佢想系即系点样做得好咧，咁佢一定系要行呢啲咁样嘅愿望，呢个系人生必经嘅阶段，究竟你有冇咁样嘅即系韌力咧，同佢去行多一次咯？即係當你自己已經過咗， 即係呢個係啊，子弟戀嘅愛嘅考驗嚟 嘅。係啊，都係一個考驗嚟噶。咁同埋又講頭先我哋都有掂到講一講啦，即係冇經驗嘅吸引力同埋冇經驗嘅慘痛啦，即係話 你講咩？即係性方面， 即係譬如話你會憧憬同一個即係後生啲嘅男仔，係因為佢青春啊嘛，佢即係什麼好多激情啊，或者係性生活會即係好似青春一樣咁咩？咁但係。我话留翻呢一节讲，重口味就系其实咧好多 就系果然系太幼嫩啦， 即系好多女仔咧都即系可能同自己同年纪嘅或者拍过几次拖啦，咁可能都会闷啊或者系各样嘢，咁会觉得即系有个新嘅又后生嫩口嘅，就会系好即系一个好好大嘅吸引力咯，但系。但係咧，好似 即係想得多麼美好啊！ 係啦，想得多麼美好，但係原來咧，即係冇原來經驗咧，喺某啲情況底下咧，係好緊要啦。咁即係譬如即係我諗好多即係子弟戀嘅女仔，即係玩過子弟戀嘅女仔咧，都會有一個咁樣嘅即係經驗咯，就係喺。即系性生活上面，其实你真系要作为一个指导。 你做咁尴尬嘅，你系咪要我离开录音室等你唔受惠探到嘅？ 即系一个指导嘅角色噶咯，所以其实冇经验，唔系咁开心。 唔系咁你有心理准备咯？呢、這个即系如果面对子弟恋嘅时候，即系你要明白，你今日就系饰演导师呢个角色咯。 系啊，同埋我即系我呢个系我自己嘅宿命啦， 唔系啊，咁即系咪？ 我唔知呢个成日做到啲冇经验嘅男仔，好大个都冇经验。 即系头先讲嘅，即系 喂，呢个去咗另一个课题，好大个都冇经验就系另一个课题。呢个系另一个更加严重嘅社会现象。唔系，但系都会开心嘅，你都会开心就系、是、你会开心嗰个年轻嘅男性佢系咁热烈地需求你嗰一种咁嘅感觉系始终系开心噶嘛？ 系啦，同埋即系可能青春嗰个吸引力就系咧，你唔觉得佢好咸湿啊？ 嗯， 即系咧，如果一个麻甩佬，其实可能一样嘅啫，即系廿几岁同埋卅几岁或者 即系嗰个如果嗰份激情出现喺一个四十个外嘅男性身上， 你 会觉得 佢好系，你会觉得佢系后襟。你会觉得佢系咸湿佬 即系廿几岁有激情， 咁啊係喎，咁啊係。 咁啊係，廿幾歲啊，佢就好似係。 唔係因為我睇法，我睇法庭嗰啲判案咧，嗰啲非禮咧，如果即係廿幾歲，你話佢無法控制自己，佢都判得輕。嗰人年輕可以美化咗個 啲嘢。你真係嘅，你諗下，譬如你諗你身邊嘅朋友啦，即係譬如四十幾歲，如果佢對你好激烈、好求擒或者係點樣嘅時候，你會覺得佢真係正一鹹濕佬嚟嘅咩？仲要係正一喎。但係如果係一個二十出頭嘅男仔，佢對你有 性慾嘅年齡歧視。 如果係 你任何年齡男士嘅性慾都係咁潔淨嘅，都係咁純粹地，只不過係想要一個女人。无分彼此， 但系你即系 take a picture 一个二十出头嘅，佢对你有好即系好好爱慕你啊，好想拖你啊、揽你啊咁样嘅，你会觉得系一种即系、就是、你会觉得系浪漫咯，系啊，好啦，但系浪漫到一个位嘅时候咧，咁你就要发觉，咦，有浪漫味。 因为浪漫要钱嘅，咁嗰阵时又唔得喎，咁样。 即系浪，即系譬如唔好话。 即系前奏阶段就后生好啲，入戏玉就真系都系成年好啲，咁样。 系啊，即系。 即系如果可以中途 sweet 咁就好啦，唔系咁嘅意思啊。 其实咧，想问咧，咁头先咧讲关于经验啊，无论拍拖啊，即系或者经济能力啊，咁，咦，咁样个子弟恋如果发生喺可能个男士已经卅零啊，如果女士系 再大啲， 咁咪可能呢个子弟恋会比较即系容易有结果咯，即系或者容易啲。容易啲係囉發展囉。 卅零都好細個啫，其實依家呢個社會。 唔係咁，但係即係 suppose 可能三十幾歲。 你估卅零歲萬幾蚊人工嘅人，你估係為少數。 即係我唔係講話即係人工幾多嗰個情況，即係我純粹 如果話要開花結果，即係要睇下嗰個就真係好睇嗰個男仔呢，佢最終係想點樣，即係佢起碼要面對一樣嘢，就係如果我要同呢個女仔走落去嘅話，可能唔會有小朋友啊。即係唔係一個佢傳統嗰、那個，即係就算我同佢開花結果結婚都好啦，咁都未必會好容易係有小朋友，即係已經過咗一啲。 唔係，但係呢個好傳統嘅講法啫。你而家講一段感情開花結果，未必係真係有一個孕育一個細路哥出嚟嗰種開花結果噶嘛？係咪先？咁即係你都唔能夠否認啊，謝偉俊同啊。白姐姐都是開花結果的，而家係咪先？ 係。 同埋喂，同埋即係你睇翻，即係你就係嗰、那個啊，我覺得謝偉俊嘅一個子弟戀嘅典範。你由早上年咧發生一單嘢，唔知道大家記唔記得？就係阿鬱敏同阿白韻琴咧，唔知喺港台定商台做節目咧，阿鬱敏唔知講咗啲咩嘢，辣到阿白姐姐定係邊個咧？跟住阿謝偉俊咪入去錄音室搶佢咪，唔俾佢講嘢嘅。 好似有啲 系啊，系啊， 几年轻人啊呢、這个举动， 系啊， 你为一条女喐，喂，哇你 系冲咗 手啊条女喐够你啊咁样，即系咁嘅意思啊嘛，系咪先？几靓仔啊，但系谢伟俊嗰个系，佢即系佢保存个心入边嗰个激情同埋热情系可以保持咁多年，而佢有一个咁有人生经验嘅人，仲可以保留一个激情同埋嗰个热情，即系嗰个柏拉图嘅性生活，我哋唔讲住啊。但系喺呢一个咁样嘅表现上面，佢系保持到嗰一份子弟恋嘅精髓喺入边，系咪先？ 系啊系啊系啊， 系 啊，所以值得欣賞。即系你其實即系子弟戀，其實都要好多包容咯，我覺得。 都係嘅，其實你話譬如即系女仔咧都會諗啦，即系我今日三十，我個男朋友係20咁樣啦，咁都仲好似 O K 喎。但系女仔一定會諗，我再同佢行落去嘅時候咧，有朝一日我50，但系佢先至係40啫喎，咁樣即系你會覺得開始你會驚噶嘛。 喂，呢、這個咪就第一節講嗰樣嘢囉，就係佢開始會滾囉，佢開始會溝。 但係通常呢，通常嗰啲20歲嘅男仔，當佢溝一個30歲嘅女仔嘅時候呢，佢一定會講一樣嘢嘅。呢樣嘢後來我竟然喺謝偉俊嗰度都聽，再重聽咗一次啊。佢就會話呢，當你0歲同埋1歲嘅時候呢，你個 difference 就係有1倍咁大嘅。 咁所以當你20歲同埋30歲嘅時候呢，你嗰個感覺上就係大啲嘅，但係當你70歲同埋60歲嘅時候呢，嗰、那個 difference 其實係細咗好多，係一條數學嚟嘅。 已經嘥氣啦，但係你30歲嗰陣時候已經嫌我40歲巢啦嘛。 我嗰陣時候嗰個男朋友先同我講過啲咁嘅。 佢真係同你咁樣講過。係 啊。 咁最後點樣呢？ 即係佢就計咗條數出嚟囉，佢就話其實。 有冇感動到你呢個數學？ 我因為我數學係非常之低能嘅關係呢，其實。 直嗰下感動咗，所以。 即係呢個解釋係咪？是困我 但後來你有沒有感動到呢條數學有沒有 我再沒有 你近年數學應該進步了，你會快統計了 35% 出來是不是你的數口精了。 我再聽謝偉俊再講一次，好像他想心有靈犀的時候再講多一次，即是他說他覺得現在他跟白姐姐那個關係拉近了、因為他自己都長大了，他好像50了、白姐姐65樣、但不知道比例 長大了，他衝進去打玉敏 即是比例上面他覺得其實現在是接近了的了，比起初初、一個可能30一個45的時候。 嗯， 是啊。好，咁又咦剛才我們已經跳了我們那個很重口味那裡。 沒咁你覺得嗰樣嘢，我哋講返嗰個重口味嘅話題先，即係無論係經濟上生活經驗或者係性生活嘅經驗，呢啲係頭先你提出咗好多嘅難題啦、難關啦、即係喺你 35% 嘅經驗入面，係咪以你嗰 35% 嘅經驗，係咪去到嗰度就會止步呢？全部都係係咪去到嗰度就行人止步呢？ 咁我覺得其實如果你話係性生活嘅話呢，咁其實就一定會解決嘅呢個問題，咁佢都會有冇經驗變成有經驗噶嘛？ 係，唔係其實你另一個方向諗， 你俾心機啲咪得？ 唔係另一個方向諗咪仲好，佢有進步嘅空間嘛。 好多， 即係此子無可限量嘅前途係嘛？ 係啊，你可以由佢又，你可以佢係一張白紙咁，你咪塑造佢，做一個係咪人見人愛嘅？系啦，咁但系有一啲咧就系、是，即系，但系有一啲咧就系、是、你一定要包容啦，即系忍耐啦，忍耐就系、是、即系两个人食一碟叉烧饭嗰个啦，即系你一定要忍耐。其实你点样教佢或者系点样咧，其实都唔，佢都系一定会行佢自己嗰条路咯，佢一定会兜圈咯，你一定系要陪佢兜咯。即系我觉得我点解后来冇办法再同佢即系继续，咁我哋分咗手啦，当然后来，咁其实就系因为。我唔夠嗰個耐性去同佢睇住佢再兜，我有啲暈喺度去兜圈兜到。係啊，咁即係冇咗嗰種耐性囉。咁亦都喺呢個過程裏面呢會引發咗一啲嘢啦。咁呢個都唔一定係淨係子弟戀嘅問題。咁可能係當你兩個人嘅關係佢個背景同埋本身嗰個條件有一個落差嘅時候，譬如話一個好有錢，一個好窮啊，或者係一個好大一個好細啊，咁都會引發咗一啲問題，就係一個嗰、那個人會同時即係處於下風嗰個人，即係就會同時係自卑同埋好自大咯。 佢自卑同時好自大。 係啊係啊，呢個係我即係都係一個幾深刻嘅，即係 開始打你啦，睇下屋企係嘛，係咪你家暴開始出現啦？ 即係其實佢初初佢好自大，即係越級挑戰追到你， 係 點知喺相處嘅時候咧，佢就會突然間好自卑。 係 係啦，咁我講一個，不過呢個係笑話嚟嘅。我記得有一次我同嗰個男仔啦嗌交。咁咧就嗌交咧，佢就即係就走咗去啦。咁跟住我就好唔開心啦。咁跟住我就打俾佢。咁咧點知咧就佢就想 reject 我個電話，即係佢想撳拒絕。點知佢就唔小心撳錯咗 accept 咁樣啦。佢就以為佢自己拒絕咗，就撳咗。咁點知我就聽到，即係佢就咁撳著咗個電話。我就聽到佢即係當下啱啱同我嗌完交之後，就同嗰啲朋友食飯嗰時候嗰個對話。即係同我嗌完交人咧，佢就同嗰啲朋友食飯。咁我打電話俾佢，佢就撳咗個 accept。咁我就聽到佢講。咁我聽到佢咧用咗一個鐘頭咧數我，即係數我。 即係佢撳完就擺低咗，跟住你就喺度聽。 係啦，我就聽到佢，即係佢咧就喺度數我。咁數啲咩嘢咧？咁都包括一啲好得意嘅嘢啦。即係譬如佢話成日教佢，成日教佢呢樣嗰樣。 係。 成日唔俾佢做呢樣嗰樣。 係。 我都唔覺得我自己，即係我唔覺得我自己真係咁樣。但係我就咁樣旁觀聽佢講啦，成日教我呢樣嗰樣，成日就唔俾我做呢樣嗰樣咁樣。即係係咁樣數我啦。 呢個情節咁電影。 咁你係啊，我成日都有呢啲咁樣嘅。 唔係，但係成日都發生嘅，撳錯電話就成日都發生。 跟住最搞笑嘅就係咧，佢就話：你啊，千祈啊，即係佢同佢啲 friend 講啊，你千祈啊，唔好同佢啊喺呢個 MSN 嗰度啊闹交啊，跟住佢啲 friend 话点解？佢啊写小说嘅，打字又快，你拗唔赢佢。即系都，即系呢、這个，即系佢，即系佢意思系，其实佢可能想讲，佢可能某程度以前追我嗰时候觉得啊，我好靓，好型啊，点样点样啦，咁跟住相处落去嘅，即系佢觉得原来佢嬲起上嚟嗰阵时候，佢会就系咁样觉得，佢觉得即系我成日。话教佢做嘢啊，成日闹佢或者唔俾佢做呢样嗰样，其实我都唔觉得我有好多啦，但系可能我自己唔觉啦，咁可能对佢嚟讲就系咯。咁当然呢、這个即系唔好同佢喺 MSN 度嗌交，因为我打字好快，呢、這个其实就通用嘅，就算系大过我嘅都唔好同佢 MSN 度嗌交，因为我打字好快。 唔系好少嘅嘢都会伤害到一个男人嘅自尊，当佢嗰、那个。骄傲一崩堤咗嘅时候咧，就会好微细嘢都会令到佢觉得好伤害，呢个系好普遍嘅现象。 系即系当初佢就系嗰个对住佢啲朋友讲话，呢个系我女人嘅嗰个男仔、哦，系啊。咁当佢即系当佢即系好似阿达话就系当佢个自尊崩堤嘅时候咧，就佢其实就系会变得好自卑咯。 嗯、 即系佢会觉得原来我平时同佢倾偈嘅嘢，当下佢会觉得其实我系教佢啊，或者其实我唔系教佢，佢当佢自己嘅自尊受损嘅时候，佢谂翻所有嘅嘢对佢嚟讲系我教佢，我指导佢，我命令佢，我希望佢变成点样点样咁样咯。 嗯 嗯，好啊，喂，卅几分钟，我哋停一停先。 好，好啦，最后一节恋爱小天后。 好，咁头先讲咗好多你嘅。嘅子弟恋嘅亲身经历，仲有冇亲身经历分享噶？ 嗯，头先嗰啲比较有趣啲啦，咁都有一个另外一个即系我前度男朋友啦，咁佢又系细过我，好似细过我五六年咁样啦。咁当初佢一识我嗰阵时候咧，佢就话有六个理由咧，系佢唔会同我长久嘅，虽然佢好喜欢我。咁咧就其中一个，我其实唔系太记得啦，嗰六个理由，但系就其中有一个咧就系话，因为我大过佢咯。咁所以对有啲人嚟讲都系即系拍拖系一件事，但系佢唔娶我帮记咯。 呢个 题外话啫。 呢个系佢都要面对屋企人嘅问题。 系啦，佢话佢妈咪唔中意。 家长系比较难接受啲，系咪咧？即系都几普遍嘅呢、這个现象，都听过唔少朋友有啲咁样嘅处境出现过。 尤其是系咯，即系仔，即系对个男仔个妈咪嚟讲，仔系咪我个金波咯咁样？ 咪同埋父母成日都会 concern 一个问题啊嘛，生细路哥嘛。 系啦，佢觉得你呢、這个都系台湾嗰套《白犬女王》嗰时咪相隔八年嘅，即系佢哋讲嗰个姐弟恋。 系啊。 咁跟住佢个爸爸，即系阮经天个爸爸咧，咁佢都系曾经咁样同嗰个女主角咁样讲过咯。即系佢话你而家已经三十三岁啦，咁样我个仔娶咗你嚟，你都点生仔啊？咁样，即系佢，即系呢个都系一个普遍嘅 concern。 即系好残酷，我三十三岁啫嘛，只不过系即系喺呢个人类嗰个平均寿命越嚟越长嗰、那个，呢、這个其实都可以系一个延长咗个青春期入边，竟然就要俾人歧视嘅年龄。 因为34岁就系以上就系高龄产妇嘛。 系咩？系咁计嘅咩？ 系啊系啊，34岁以如果要 35岁， 如果你系35岁怀孕咧，就会建议你去test 嗰啲什么 Down syndrome， 即系唐氏综合症啊，呢啲都系即系界定你系咪高龄产妇嗰、那个嗰、那个因素。 咁你讲咗好多即系正嘅地方啦，子弟恋又唔正嘅地方啦。 系啊，正嘅地方，大家我惊大家成日记得啲唔正嘅地方，但系正嘅地方其实不外乎就系你人生不停咁样 repeat 阳光柠檬茶嗰咁样嘅，不停咁样 repeat 阳光柠檬茶嘅经验咯。 唔系，但系其实呢个系唔系就算撇开子弟恋啊，其实无论我哋上集讲婚外情。今集讲子弟恋，其实恋爱就系追求呢啲激情噶啦， 就系、是、追求阳光柠檬茶。 系啊，你就系想浪漫、想激情、想去开心啫嘛，件事。咁你系一定会跌入呢啲咁样嘅问题，但系凡事都系即系银仔两面有呢啲咁嘅正嘢，梗系会有啲即系浪漫。如果浪漫系奠基于唔成熟，咁你就一定要去同时负担嗰个唔成熟噶啦。 冇错， 系必然会面对噶啦。 咁头先我哋咪后咧又讲话，咁究竟鼓唔鼓励子弟恋咧？咁我觉得。你都覺得其實冇話鼓唔鼓勵嘅，即係冇話，即係冇話邊一啲戀愛我哋係特別要鼓勵，或者係邊一啲戀愛特別係唔鼓勵啦。咁雖然上個禮拜 主導嚟你就食啦， 係 嘛？ 係啊，即係上個禮拜都有講話啊，即係盡可能都唔好做第三者啦。咁呢啲會撥入去唔鼓勵啦。咁但係子弟戀其實 就是等于话你鼓唔鼓励客观条件相差有一段距离嘅恋情呢，咁譬如年纪系一个问题啦，咁譬如身家都可能系一个问题㗎，或者住香港九龙西港嗰时候系 香港同分界 或者香港同埋新界或者离岛咁样能唔能够发展，咁其实都系一个当你有一样有一个其中一个条件系落差 嘅时候。我有朋友佢读书嘅时候呢，大学嘅时候呢，系同一个女仔都感情好好，后来但系只不过系好短嘅日子，可能系两三个礼拜，佢哋就分咗手。 点解？ 因为那个女仔住屯门，系佢真系冇办法。 好低能嘅原因。 我想 讲 咧， 好低能嘅原因。 我有个朋友咧，男仔咧就住屯门，个女仔咧系住柴湾嘅。吓、咁咧，佢个男仔咧，当年咧， 呢个系 long distance 嚟嘅，long distance 嘅恋爱嚟嘅。 那个男仔咧系坚持到咧系送女仔翻屋企嘅，跟住自己翻屋企嘅，即系出完街结果佢哋结到婚 嘅。所以就系、是，即系竟系咪你系咪利用呢一个差距嚟成事咧？定系你因为呢个差距所以放弃咯？ 是，其实喂，浪漫好多时就是建设喺即除咗幼稚之外，就是嗰件事嘅困难㗎嘛。嗰件事有几困难啫，点解你喺沙滩埋啲嘢系会浪漫啫，因为嗰件事真系好撚困难㗎嘛。好撚麻鸠烦你老母。你又要先朝头早去浅水湾埋啲嘢，跟住又要同要同救生员解释喎。 係呀， 点解你要咁做呀咁样。冇其实系啲生态研究嚟嘅咁样。咁然之后跟住你又要怕俾人掘走，冇大风险。到夜晚仲要扮冇嘢咁樣，不如去嗰個沙灘，跟住分咗個女仔話：黐線呀，咁凍咁你前功盡廢咯。就因為嗰樣嘢麻橋煩先浪漫嘛，咁你就要 bear 呢啲嘢啦。 即係好似敗犬女王點解好睇呢，咁咪就係睇住阿阮經天點樣去即係衝破嗰個女主角嗰個心理關口，或不停咁樣證明俾佢睇，八年唔係一個差距，八年唔係一個差距，咁即係先至會感動咯。咁所以其實係即係寫，即係你寫難取易定係寫易取難？ 同埋咧，呢個狀況咧，我覺得即係尤其是香港社會咧，女仔咧，你係揾對象，我覺得香港女仔揾對象艱難嘅。其實香港揾對象，女仔揾對象艱難咧，係一來係人口結構問題啦，女仔越嚟越多啦，男女嗰個不均啦，咁同埋競爭啊大啦，又要面對係嘛？北方嘅女性啦，或者係台妹啦，咁樣係咪？所以其實係可能喺好多香港女性眼中嗰啲先係蝗蟲嚟喎，可能即係北方嘅女性喺佢眼中搶嬌曬你班有冚家拎咁樣，咁即係俾6000蚊你唔緊要，唔好攞我男人咁樣，可能有咁嘅諗法都未定。咁呢、這個同埋咧，仲有一樣嘢咧，就係、咧，其實咧，香港嗰、那個商業社會咧，好多文職就業咧，其實我覺得男仔嗰個就業情況係越嚟越差嘅。 都 係觀察， 係啊，因為香港而家即係冇咩工業剩翻，都係剩翻服務性行業啊嘛。 係啊， 咁咧服務性行業梗係要一個女仔。即係好過要一個男仔啦，即係呢個女仔天生條件會好過，即係當一個服務性行業係會優秀過男仔咯。 其實如果即係大學生嗰啲啱畢業咧，女仔揾工係易啲嘅。 係啊係啊， 好多時候你廿零三十歲咁樣，你即係當你仲係冇乜特別嘅工作經驗嘅情況之下咧，好、 啊、 多人係傾向請女仔多啲嘅。 係啊係啊， 咁變咗咧喺好多 office 係。女性嗰個比率係越嚟越高，尤其是一啲服務性行業啦，文書工作啦。咁女仔首先第一樣嘢就係嗰個 pool 少啦，你工作環境男仔少啦。二來就係你遇到啲男仔可能好多時，如果年齡相近嘅話， 咁你好暗春啦。 係啊，同埋可能職位低過你啦。 冇錯。 前途冇你咁好啦。個 payment 冇你咁好啦。咁你其實你同子弟戀面對嘅嘢都一樣嘅喎。 冇錯，係啊。 如果你低佢出街嘅話，其實都係要面對。 兩個人食一個叉燒飯。 都係要面對。嗰碟叉燒飯 嘅，或者你要請佢食叉燒飯， 係啊，咁變咗，我覺得其實要去處理或者去面對呢一樣嘢，其實都係要。 我覺得好多女仔其實而家個心底咧，其實已經唔再介意咧，係嗰個即係男仔嘅各樣條件都唔夠自己好，或者佢望到嘅未來咧，可能都係要唔係話一個被照顧嘅咁樣嘅角色咯。但係咧，係有一啲男仔自己本身會介意嘅嘛。 但你呢個講，你呢個講法又同坊間對港女嘅講法啱啱相反。 係啊， 而家好多男士投訴港女就話佢哋一定要睇身家啊、睇性啊嗰啲咁樣。我唔知嗰個現象係咪真係真係咁樣，定係因為其實你頭先講嗰樣嘢，就係因為男性嗰個職場待遇越嚟越艱難嘅時候咧，佢哋好介意呢一樣嘢，自己好敏感呢一樣嘢，可能一講起就覺得人哋問你身家清白嗰啲咁樣咧。 係啊。即係呢，其實有時即係女仔唔會話一嚟到就話啊，我其實唔介意你錢少過我啊，或者點點點咁樣。但嗰個男仔自己會本身對呢樣嘢好敏感㗎嘛，佢就會覺得嗰個女仔係介意佢囉。 係㗎係㗎，有好多時都係自己嗰個心態投射出嚟。同埋就係講嗰樣嘢呢，譬如我哋頭先講咗好多子弟戀呢、 嗯， 其實佢哋，我哋會面對嗰樣嘢就係話你要面對佢唔成熟啦，即係我講女性角度、 嗯， 你要面對，其實兩方面都會覺得嗰段關係係會令到大家係好猶豫嘅，或者好有啲心理關係去衝過，我覺得係一個兩方面都會覺得自己處於下風嘅關係嚟嘅。 係啦，即係譬如女仔一定會擔心自己會年華老去啊，或者快過嗰個男仔即係年老啊，咁女仔又會覺得自己會殘得快啊，或者女仔會覺得男人啊40歲先至係好型啊，即係女仔40歲仲邊有得整啊，即係會係有一種咁樣嘅恐懼心咯。咁個男仔亦都會覺得佢未必會諗到自己40歲啦，男仔，但係佢喺而家去過緊嘅時候，佢會覺得自己成日都係可能處於話唔到事啊，或者係好多嘢都識嘅嘢比個女仔少啊，或者係即係佢哋每個人都會揸住自己最驚嗰樣嘢咯。即係男仔就驚自己見識唔夠啊，或者係經驗唔夠啊，各方面經驗唔夠啊，咁跟住覺得怕個女仔會笑佢啊，咁女仔又會擔心自己無論點樣做都係會年紀大過嗰個男仔，佢會老得快過佢啊。男仔嘅黃金期會係好厚啊，女仔去到嗰時，即係呢個兩個都係揸住一個最即係最驚嘅嗰個心態咯。 嗯嗯嗯。 咁所以如果真係而家係即係大家都係處於喺呢個關係裏面嘅時候咧，咁如果要過咗去嘅話咧，咁就唯有係相反咯。即係諗住自己揸住最好嗰個係咩先咯？即係女仔就要 enjoy 嗰、那個即係重温青春嗰個感覺啦。咁男仔亦都要即係調翻轉頭咯，即係都會調翻轉頭，遲啲佢就會可以駕馭到佢噶啦，因為男仔嘅黃金期喺後邊啊嘛。即係佢好戲喺後頭㗎嘛，咁、所以佢只要即係大家都望住自己即係而家係即係優秀嗰一邊，係咁、就應該可以過到嘅機會會大啲啦。但係我又必須講啦，我冇乜成功嘅例子，我都係過唔到。 唔係咁，即係其實呢個就係話嗰個潮一個光明面諗多啲，同埋呢你聽頭先樂韻分析完嗰幾個嗰、那個焦慮啊，對關係上面嘅焦慮，譬如女性你會焦慮年華老去啊，焦慮唔知個男性日後當自己年華老去嘅時候，佢仲係處於巔峰期，唔知會唔會變心，即係唔知男性會唔會變心，男方會唔會變心啦咁樣。 咁就諗一諗，或者諗一諗白韻琴同埋謝偉俊呢個例子。 係啊，呢個或者 好激勵人心， 好撚安心啊！即刻 好激勵人心， 放下心同鬆懈曬個呢個 係即刻。 唔係，但我想講就係其實你諗翻，你諗深一層，你任何關係啊。你無論你處身一個任何嘅戀愛關係，你嘅年華都係會老去㗎啦，你嘅男人都係有可能會變心㗎啦。 係啦。 同埋 又真 係。同埋你嗱，又企返喺男性嗰個角度去講，男性就譬如你處於一個嗰、那個子弟戀關係，你擔心自己嘅經濟能力冇辦法滿足對方啊，或者前途啊，或者喺自己嘅嗰、那個人生經驗啊，甚至乎嗰個床上技術嘅表現唔能夠令到對方滿意。喂，一个男人几时都要担心自己床上的表现，同埋一个事业上面的表现。你个焦，即系佢只不过系因为嗰个关系嘅反衬而放大咗个焦虑。那个焦虑你喺咩 situation 之下都会有噶。 冇错，呢个令我谂起咧就系、是、譬如话有啲人甩即系失恋嘅时候咧，佢都会话我啊浪费咗6年青春喺你身上啊，咩全部都系咩。但你谂下，你唔同一齐啊，你嗰6年青春都系冇噶啦。 系咪都会过咧？ 系咪都会过？即系你唔系话对佢系咪先冇分别噶？ 生 course 噶嘛，即系冇读经济学呢啲人。咁同埋就系你无论，我觉得我哋今日选取咗嗰、那个子弟恋个 topic 出嚟讲。咁但系咧， 譬如呢，我哋剛才講咗一樣嘢，就係、是、你譬如子弟戀，你可能如果假設你哋相距五年咁先算啦，25、30，咁然之後嗰件事可能會係初頭好温馨，或、然之後慢慢會出現焦慮，然之後過渡到如果真係繼續發展落去，然之後去到40同埋35咁樣，咁可能又會面對一啲無論係生理同埋環境嘅變化帶嚟嘅衝擊咁樣。咁、但係其實係等於謝偉俊講計嗰條數啫嘛，呢啲嘢一過咗50咧，其實嗰件事就好，再回頭睇翻，其實就係、是、我哋經歷過呢啲嘢，我哋過渡到嗰樣嘢，係 啊， 過咗個關口。喂，但我又想講。无论任何形式嘅关系，二十、三十、四十都系会发生好多嘅风浪啦，都系会发生外遇啦，即系系啊，即系同埋尤其是思考个男人会变心嘅时候，喂，除非佢唔捻得嘅啫，唔系佢成日都变心噶。即系佢最后，所以大家要睇 3D 肉蒲团。你变咗好命公好命婆嘅时候，你回头睇翻咪，唔做都冇乜所谓啦，咁样，即系好有教育意义嘅呢套戏。喂，任何形式的关系，无论你是一个平凡子弟恋，无论你是阮经天佢哋阮经天，阮经天同阮经天， 阮经天系咪阮天经？ 系阮天经，无论你系即系大犬女王，定系 3D 肉蒲团嗰种咁波澜壮阔，又切呢样又切嗰样嘅咁样嘅恋爱关系，到最后只要你过渡到去到好命公好命婆嘅时候，你就上岸噶啦嘛。 冇错，最拉尾就可以系同年同月同日死噶啦。应该就是结论。 所以我觉得其实我是鼓励子弟恋。 其实我都我曾经一度呢有想即啊呢个可以讲。我即曾经一度因为我有一段时间都成日都是认识一些小过我的男仔啦。去到有一个位置呢我会觉得唉我好想认识一个成熟啲嘅男人。即係個成熟啲嘅男人，我夠啦，對於即係細過我嗰啲男仔，咁我真係識咗一個成熟啲嘅男人，跟住我就 又覺得係真係老得滯喎。 跟住我發覺，切，其實你成熟啲同埋細啲都一樣咁幼稚嘅，冇分別嘅年齡，嘥鬼氣。 呢個其實咧，雖然唔係好類比啊，呢個就係等於妹姐嘅真理啊嘛。妹姐嘅真理就是、妹姐嘅真理就係你。 妹姐嘅真理，我梗係我係妹姐嘅 fans 嘅。 你講啦，你講下妹姐嗰個擲偶嘅真理啊。 嗰個擲偶嘅真理， 自己要靚仔。 即係佢話你醜樣嘅又會花心，靚仔又要花心。 咁梗係搞個醜， 梗係搞個靚仔啦。 靚仔啊！ 我講嘅時候真係因為我即係呢一段時間成日都係一啲細過我嘅男仔，成日都係我真係有個位置就覺得唉我想即係一個成熟過我嘅即係事業好過我嘅嗰樣嘢都好過我嘅。當我識到嘅時候我發覺阿且其實佢個心底佢個 deep down 佢個行為上面其實同一個細路仔冇分別㗎喇。係啊，咁但係佢又年紀大身材又差啲。 你覺得蝕咗啦，哎呀早知都係要返個啦。 係多幾日 年輕力壯啦。 咁所以我的 conclusion 其實係以我鼓勵子弟。 只喂我講返我嘅立場先，我嘅立場就係、是、我覺得我鼓勵子弟戀嘅原因就係話我唔係話子弟戀係會個比其他關係好，亦都唔係話女方大男方五年會比較好，而係其實我想講一樣嘢就係、是、你其實任何嘢你俾佢嘅優點吸引嘅時候，佢必然有嗰個優點所衍生出嚟嘅缺點，係一定會有嘅。任何人任何關係嗰個相處，你有快樂嘅地方就必須要有你承擔嘅地方。 係咯， 呢個係即係等價交換一定會出現。 係啊， 咁同埋就係既然係咁樣嘅情況之下，又何必要閂呢道門呢？即係個戀愛點解唔可以開闊啲大家嘅想像呢？ 係啊， 你可以係子弟戀，可以係乜嘢，即係我哋都未講到第啲任何種族啊，任第啲嘅關係，無論係結咗婚離咗婚，有冇個曾經過去，即係呢啲嘢係其實相對於兩個人你哋之間之所以會發生感情嗰一個元素，對比起嗰樣嘢之下，即係所謂即係講得複雜啲，即係愛面前啊， 係， 即係呢啲嘢唔算係乜嘢啊？ 因為愛字係皇上嘅禁語嚟嘅，有人喺 Facebook 嗰度咁樣。 唔係，同埋從來冇話過俾你聽，戀愛係容易嘅，冇人咁樣同你講過，永遠都係艱難嘅。係 啊， 維係一段關係，永遠都係需要包容、忍耐，同埋有好多個嘅 磨练喺入边噶啦。 系啊，所以去吧，子弟恋。 系咯，如果喺女性嘅角度嚟讲，子弟恋就绝对系傻嘅，一横掂都咁捻多磨练嘅，话拣后生靓仔啲，傻好多。 系啊，最终嘅结论其实都系外貌协会嘅。我其实系外貌协会嘅永远名誉会长嚟嘅，好支持啊！不如我哋有少时间，不如咧讲解答一下呢、這个即系读听众嘅一个即系佢 email 嚟俾我嘅一个问题。佢好多问题我，我就话不如摆到解答。但系咧，点解我要掹埋你哋嚟解答？就系其实大部分我唔识解答嘅。 你唔识我哋都唔识噶，你讲嚟听下先系咩 啦？咁佢系一个即系25岁嘅男仔啦。咁佢就话咧，佢最大嘅问题就系 佢想唔想你讲噶公开？有冇 冇咩特別嘅私隱嘅嘢？ 哦，好啦，唔講啦。 咁佢就話佢好想知道點樣可以認識一個18至25歲呢個年齡階層嘅心儀嘅對象。咁佢個問題就係話咧，呢個年齡階層嘅女仔唔知點解成日都當佢透明喎。咁咧就係同埋咧佢咧冇辦法對佢哋有話題啊。咁咧佢就覺得係因為咧呢一個年齡嘅，即係同佢同齡嘅男仔咧女仔咧，都會一見到佢嘅時候咧，就會有一個防禦機制，即係呢個係佢個自己個感覺咧，一個防禦機制啦。咁佢就話即係令到佢咧想見到即係一見鍾情嘅女仔，佢都唔知開始點樣可以同佢搭訕咁樣啦。咁佢就話咧，聽過我哋嘅把仔達人咧，上次咧就有講過咧，阿皇上咧就講過話咧，男仔咧佢就好想話俾人聽自己係識幾多嘢嘅，但其實女仔咧本身咧就係對於呢啲嘢其實佢唔 care 嘅，其實佢最 care 係男仔認識個女仔有幾多。咁所以咧，佢就即係佢問呢個係咪就係因為即係佢問點解佢識唔到女仔，係咪就係因為呢樣嘢？就因為佢對女仔認識得太少咁樣。咁跟住佢就話咧，我哋上次喺把姐大人嗰度亦都有講過話咧，即係太好人嘅男仔咧，就係、是、派好人卡嘅男仔咧，就係、是、比較難溝到女嘅。咁呢個係咪佢話佢覺得好 confused？ 因為佢聽到好多女仔都話想識一個好人，即係或者想識一個壞人咁樣咯。 講係咁講。 咁咧最拉尾係啦，最拉尾佢仲有幾多問題？最拉尾就係話，究竟佢應該點樣去塑造自己嘅形象，可以吸引多啲女仔咧？咁樣咁佢最拉尾再有個問題喎。就係話，佢話即係希望我講一講男仔點樣去 approach 我係會成功嘅咁樣。嗱，以上咁多個問題咧，我淨係想答最拉尾嗰條，係男仔點樣 approach 我係失敗嘅。我想扭一扭轉嘅個問題。嗱，即係我可以講男仔點樣 approach 我而係失敗，咁你唔好做嗰啲咯，最少。 唔係咁都係一個即係排除法嚟嘅、 啊， 排除咗唔成功嘅元素先啦。 By elimination 啦，咁樣啦。咁我想我就咁睇佢嘅即係來信咧，我覺得佢係即係佢係嗰啲一見鍾情型咯。即係阿達上次講嗰啲咯，即係男仔一見識咗個女仔，佢就會再去分類噶嘛。呢、這個可溝嘅，呢、這個係不可溝嘅咁樣。咁佢即係有啲可想溝噶啦。咁跟住。但係佢永遠都唔能夠成功同佢建立到一個關係咁樣。咁呢啲短暫，即係短暫咁樣嚟 approach 嘅咧，咁嗱有啲你就唔好做啦。我咁你聽，我嘅男仔即係街嗰度啊，即係有人咧就會係無端喺條街度咧就截住我，咁啊同我講喎，佢話：咦，你件衫好型喎、啊。 叫你架车，你架车系咩车？ 嗰阵时冇揸车，系你件衫好型喎，啲衫系你自己拣噶，咁样，真系有人喺街度咁样同我讲嘢，即系佢无端端系咁样截停咗我，跟住就同我讲句咁嘅嘢咯。咁我想讲呢啲，你千祈唔好做咯。当下我会觉得哇，好惊啊，即系好似有个 痴汉、 傻佬。 唔係，但我補充，即係呢樣嘢對樂韻嚟講唔得啫，唔代表唔得噶。 你覺得咧？ 其實係一樣米養百樣人， 唔係喎， 係會得噶。我想 講 sample 嚟，我都唔得噶。即係我哋而家坐埋一台，兩個女仔都係唔得噶。 唔係，我講俾男性聽眾聽，唔係唔得噶，即係唔係唔得噶，即係你係 我諗喺一堆人食飯咁，可能得咯。但喺條街就冇 啦。條街就難啲，條街就比較 難。我真係喺條街。 喺香港嘅文化環境，喺條街就難啲。但係 酒吧其實都得嘅。 就係啦，因為局主。 喂，咁你去得嗰啲地方，你都係預咗大家互相相識。 因為喺酒吧就係諗住互相。 或者喺啲 common friend party 成日都得嘅。 common friend party 可能都 得 嘅， 都得嘅， 都得得地。咁呢、這個講下笑啦，但係呢個真係都真係有嘅。即係有試過，我有咁嘅經歷啦。咁同埋另外一個就係我有寫喺 Facebook 嗰個咯，即係我深圳有間廠嗰個。 即係有個男性走嚟無端端同你講。 首先佢就話我架車好得意，係咪一架電車？ 嗰陣時你喺架車嗰度。 我喺架車裏面嘅，咁咧跟住咧我就話我唔係，我架車係一架普通嘅車嚟嘅啫，唔係一架電車咁樣。咁跟住咧佢就話啊真係好似嗰啲電車。咁我就話哦係啊，因為咁啊即係咁啊同佢搭散幾句咯。咁佢突然之間就。話題一轉喎，冇 transition 㗎喎，即係佢明明講緊你架車，突然之間佢就話我呢其實呢深圳有一間廠嘅，咁你做成行㗎咁樣喎，咁跟住我就有打一個突咁樣啦，跟住我就話哦唔係冇乜關係，佢話我深圳有一間廠，佢係做嗰啲禮物包裝㗎，係印嗰啲紙嘅咁樣，就不停講到我講話佢深圳有間廠咁樣，咁終於個結局終於嚇到我即刻踏車走咗啦，咁咁但系呢一个咧，唔可能阿达就话呢个可能都得嘅。 唔系我答你嗰、那个嗰位听众嗰位网友嘅问题啦。其实咧好难话俾你听咧。当你嘅前设系话我想要识一个十八九岁嘅女性， 十八至廿五 嘅女性去 应该 start 一个咩话题？ 我点样去 start 嘅嗱？点样去 start 嗰个话题咧？呢个好深入，即系可以唔系唔可以讨论嘅，可以讨论嘅，但系有。based on 唔同嘅 situation 有唔同嘅应对方法，呢啲系一啲系 technique 嚟嘅，系有嘅，事实上有呢啲 technique 嘅。咁、 mm-hmm. 但系咧，首先有一样嘢就一个mindset 嘅问题嘅，就系咧好多时因为我搞 party 嘅时候，我成日遇到好多呢啲咁样嘅 client 咧，佢哋都有一个问题就系佢哋成日 bear in mind 一样嘢就系、是。我想要一個點樣嘅人，我想要一個點樣嘅人。 Mm-hmm. 當你嘅腦成日諗住你想要乜嘢，你想要乜嘢嘅時候咧，即係你因為你就會凝諸於外噶啦。 嗯。 咁然之後大家就會 sense 到嗰份氣氛而對你抗拒。 係呢、這個就係佢話點解人哋對佢有防禦機制。係 啊，即係你當你成日去思考你自己想要乜嘢嘅時候咧、mm-hmm. ，你嗰個表現出嚟咧，就會係覺得喂即係講得難聽啲就係喂嗱咁我又其實 OK 想擒你嘅，咁你受唔受啊咁樣。即係嗰種態度係會令人好唔舒服嘅。 尤其是對女仔嚟講呢，即係佢會好怕你有一個目的咁去結識佢。 係。 係啦，咁所以呢就算你有咁嘅目的呢，你都要掩藏囉。 係。 係啦，咁即係你唔好俾佢一個感覺就係呢你急中咗我，你想溝我上床咁樣，即係如果你俾人即係你好快俾人感覺到有呢一個目的咧，咁其實佢一定會即係好自然咁樣，就係會有一個壓起隻槓咁啦，正所謂。咁咧，所以咧，佢喺所有嘅問題裏邊咧，佢曾經話，佢話阿達有講過話咧，男仔女仔會中意男仔去認識女仔嘅嘢，咁呢個我覺得係真嘅。咁、其實呢個咧，雖然佢好似講得好奇怪，咩女仔咩男仔，其實。說穿咗其實就係女仔會 appreciate 嗰個男仔好細心咁樣留意佢囉。 冇錯，呢個細心呢就講緊呢，即係其實你本身可能係需要營造一啲大家會相處嘅環境先啦，但嗰個相處環境唔係話話有即係好似成日有機會即係話俾我聽，話俾你聽我有幾傾慕你嗰種環境，即係一啲好 casual 嘅環境。但如果即係你即係我諗呢，女仔會鍾意即係喺一啲咁 casual 嘅環境裏面呢，佢慢慢覺得你係細心地留意到佢呢，其實個女仔係會 sense 到。 係啦，咁可能對呢一個聽眾呢個網友嚟講呢，佢最大嘅問題呢就係話佢可能係一班朋友食飯咁樣啦，佢及中咗個女仔，佢唔知道點樣去即刻攞到佢個 contact 啊。 嗯。 佢話我好想同佢繼續有即係有下一次咁樣啦。佢如果我走上去問佢有冇電話可唔可以俾 MSN 我？咁跟住個女仔就會壓起隻槓咁樣。咁呢個咪就係你個意圖太明顯咯。即係或者係你其實個心唔係有一種想擒佢嘅咁樣嘅意圖嘅，但係你表達出嚟咧就會令到個女仔覺得你太有目的咯。咁所以好似學阿秀慧話齋咧，其實可能係應該製造一個環境 ，instead of 製造一個即係即刻去問佢攞一啲嘢咁樣咯。 唔係因為好高 detail 咁樣講 technique 咧，有好多種。 好多種嘅方法可以做，即係譬如你新相識一個飯局咁樣，你見到個女仔，你好想有繼續 follow up 咁樣，咁當然有好多嘅 technique 要去做啦。咁但係如果我 聽，問佢介紹啲人咯， 一係即係有好多種做法嘅。但係如果我聽呢個網友嗰個講法咧，首先我覺得一樣係最基本嘅要去扭轉嘅咧，就係嗰個其實呢個唔係講緊溝仔溝女，而係泛指一個人同人相處嘅溝通技巧。就係其實好多人都有呢個問題嘅，就係大家太過在意於自己淨係想要乜嘢。其實頭先受惠講一樣嘢，細心係乜嘢咧？嗰個我係 believe 啊周星馳嗰套嘅，即係你要由外到內再到翻外噶嘛。你明唔明啊？ 呢個唔係周星馳，呢個係演技， 係即係方法演技。 史坦尼史坦夫斯基。 係咁，但係將佢發揚光大嘅就係周星馳。咁呢個咧就係咧，你要變成一個點樣嘅人？你其實係我 believe 呢一樣嘢，你要多啲，你同任何人相處，你都係要多啲嘅了解人哋需要啲乜嘢，而係多於你自己想要啲乜嘢，即係所謂嘅多啲 caring 咯。一個人你要咁樣做，你如果你係咁樣，我唔係話你行過去就話喂不如留個電話，我哋繼續去發展啦咁樣。你係咪第一句講呢句就一定唔得咧？唔係嘅，其實唔係一定唔得嘅。如果你嘅人本身係好 caring 嘅話咧，你其實你會散發嗰個氣氛出嚟。你係一個咁嘅氣氛嘅人嘅話咧，你走去同佢講咧，佢係可能會俾你嘅。 嗯， 咁但係咪一定要咁樣講嘢，或者係咪唔一定唔可以咁樣講咧？即係我唔會覺得係有一個 model answer 喺入邊咯。 係啦，因為呢、這個即係呢個聽眾佢寫呢個問題俾我嘅時候咧，佢話佢想要一啲 general guideline 或者general rules。咁其實我係俾唔到嘅，即係。 但係咧，佢俾唔到，但係即係未必可以喺呢一節入面就講曬所有嘢出嚟咯。 咁同埋咧，佢話佢最拉尾個問題就話如何可以塑造自己嘅形象喎？咁我諗咧，即係我哋唔好咁功利化先啦，即係唔好話點樣塑造自己形象。你本身你本身就係自己咪發掘多啲興趣，等自己個人 naturally 你係有趣啲，咁已經會好唔同咯。 唔係你思考自己變成一個點樣嘅人，係比起你思考點樣去塑造自己形象更加緊要呢一樣嘢，因為你自然就會走出嚟嘅咁樣。咁時間差唔多，喂，你俾個時間我賣廣告先。呢個就係因為節目出街嘅時候就禮拜五咁樣，咁因為小弟出咗新書，咁樣咧就其實今日咧我就晏晝五點鐘啊，唔係四點鐘就會喺荃灣三聯就有個簽名會。 今日你講嘅日子係 exactly 20號啊， 20號 啊嘛，咁就喺四點到五點就會喺荃灣 APM， 咁六點半到七點半就會喺sorry 我講錯咗，四點到五點會喺荃灣嘅三聯書店。咁六點半到七點半就會喺呢個觀塘 APM 嘅三聯書店咁樣，咁就可以如果買開書順手嘅話，咁你覺得想買嘅話就可以喺嗰頭揾下我啦，又或者你咩之前成日有啲網友喺度話邊本書未簽嘅話咧，即係你想報我就喺嗰度報我啦。咁但係最主要咧就係想宣傳聽日啊21號達哥咧嘅畫展嘅第二波咧就會開始噶啦，咁就會喺火炭呢個咁樣嘅藝術工廈嗰度，咁就係晏晝兩點開始，咁嗰度我哋會送翻上次金錢師嗰啲插畫啦，咁同埋就係都會傾下偈咁樣啦，咁啊算啦，賣廣告賣到而家，你下集有冇講翻呢個戀愛小天后？你下集有冇咩題目想講啊？ 我有諗過，而家未 confirm。 其實反應好好嘅節目，即係第一集都我見好多人 share， 同埋好快討論區就已經，同埋喺 Facebook 好多人都已經有討論，同埋啲人話好感動。 係，多謝大家，我收到好多即係留言 PM 俾我啦，就話祝我幸福啦，咁大家聽到第三節嗰陣時好感動啦，咁我多謝大家先啦，咁即係我會繼續。會努力做呢個節目啦，咁希望越做越好啦，希望可以越嚟越駕馭到呢個節目啦，咁都希望你哋會多啲留言同埋寫問題俾我啦，雖然好似頭先嗰個讀即係網友咁樣啦，我未必可以喺咁短時間一一解答咗一啲問題，但我哋都當係一個分享咁樣做。 唔係，但你繼續聽呢個節目，我哋再講唔同嘅嘢嘅時候，可能你會揾到你自己答案咯。 係啊，係啊，係啊，下一集講咩？講網戀好嗎？ 網戀你又有經驗，你幾多 percent 網戀咁犀利？ 網戀你幾多 percent 網戀好多。 網戀我真係未試過喎，我真係唔係好相信呢件事喎，甚至乎 網戀你網戀即係好多好多， 不過有好多好經典嘅網戀例子㗎。 係咯， 係咩？ 我可以講， 你可以講， 下次我可以講， 下次你可以講， 唔係我自己嘅經驗，但係我知道即係有啲好出名嘅例子㗎。 OK， 好嘛，講呢個都好。 好啊，咁我下個禮拜同樣嘅時間再見啦。 好， 拜拜。 拜拜。